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每个周六我们会为您安排播出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本节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五一小长假就要到了，不少职场打拼的人们终于可以利用这个假期好好的调整和休息一下。健康加油站五一特别策划职场拼命三郎珍惜革命本钱系列节目，就和您分享一下职场的健康管理要点，让您活出幸福滋味。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 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 压力过大，三餐不能准时吃， 这让职场中的拼命三郎们的肠胃、腰椎、睡眠等纷纷亮起红灯。 上班族怎么摆脱职场亚健康，避免患上常见的职业病？ 健康加油站五一特别策划职场拼命三郎珍惜革命本钱系列节目，和您分享职场的健康管理要点，让您活出幸福滋味。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所长、主任医师赵耀，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身在职场也要营养。 职场拼命，往往忽略一日三餐，营养无保障。虽然事业看好，但身体健感力不从心，喝水不足，晚餐丰盛，饮食不规律，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回家吃饭成奢望，职场饮食如何营养又健康？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主任医师赵耀跟您说说，身在职场也要营养。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所长、主任医师赵耀赵主任做客直播间，欢迎您赵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呢，赵主任做客直播间，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职场的拼命三郎们怎样才能够健康的饮食，我们怎么吃才能够健健康康的。现在大家伙儿好像对于饮食、对于怎么吃的健康都特别特别的关注，但是不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吃懂吃啊。 对，肯定，因为大家一日三餐嘛都要涉及到吃，而且咱们国家这个吃的传统文化又历史都没有， 民以食为天嘛。 对，我们有各种各样好吃的可以吃，所以就是说现在肯定大家关注哈，一个就是说要吃得饱，另外一个呢也要吃得好，要吃得健康，这是很关键的。 对，现在大家不仅仅是追求这个食物填饱肚子了，如何才能够吃得美味、吃得健康，这是大家更进一步的需求了。但是我们在网络上也好，我们在很多的这种报纸上、网站上都经常看到很多关于吃的各种各样的传闻，有一些可能是真的，也有一些可能是假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赵主任跟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关于咱们劳动者到底怎么吃才能够真的吃得健康、吃得合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那今天节目一开始，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从今年5月1号开始，我国将会取消包括抗癌药在内的28项药品进口关税。调整之后，除了境外没有生产的安宫牛黄丸等我国特产药品、部分生物碱类药品等少数品种之外，绝大多数的进口药品，特别是有实际进口的抗癌药，都会实现零关税。很多人体检查出了三高，除了缺乏运动之外，贪图美食、追求高脂肪、重精粮少粗粮的饮食习惯，也是三高等症状高发的根本原因。解放军309医院营养科主任张烨建议多选粗粮作为您的主食。张烨指出，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建议每天应该吃250到400克的谷物，其中要有5到100克的杂粮粗粮，但是对于三高人群来说，这个量还应该再加一些，可以占到主食的1/2到2/2。与细粮相比，粗粮供给的能量不高，但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就要高出很多，对于脂肪的吸收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能够降低我们血液当中低密度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浓度，从而会降低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的发病风险。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男性每天看电视超过4个小时，可能会增加患肠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看电视超过4个小时的男性患肠癌的风险比看电视1个小时以内的男性要高出35%。不过，在电脑屏幕前久坐和肠癌没有类似的关联。研究人员推测说，与在电脑前相比，人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更容易吃垃圾食品、吸烟和饮酒。健康加油站也提醒您，平时工作忙碌的职场拼命三郎们，五一小长假不要天天窝在家里看电视吃零食，多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有益我们的身心健康。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今天为大伙邀请到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所长、主任医师赵耀赵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说说拼命三郎们到底应该怎样健康饮食。现在职场工作的人们可以说压力非常的大，那吃也变得非常关键了。现在职场人士，根据您的了解，大家对于饮食或者说上班一族对于餐饮这方面有没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呢？ 现在我觉得哈，就是上班这一族其实上说实话就是压力比较大，而且时间会比较紧张。 对对对。 那可能就在吃饭的时候，可能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就不是时间不是很规律。 第一时间不规律。 对。 还有一个，反正是我自己的这个习惯哈，早上基本上没时间吃早饭。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好不容易就是第一天晚上睡得比较晚嘛，然后第二天早上都愿意晚起几分钟，然后这个可能早餐的时间就不是特别有保障。 嗯， 我就是说，因为大家其实上都知道嘛，其实上健康还是需要大家去关注。 嗯， 就是说能尽量早起5到10分钟，给自己稍微准备一顿好一点的早餐，就是对健康还是很重要的。 嗯，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这种概念，其实我们说不知道吗？我们都知道，但真正能够践行在生活当中实践它的，可能就需要很多的这种毅力去坚持了。 对，没错，是的。 嗯，那我们说了，现在上班一族的饮食特点，首先是饮食的不规律，再一个吃饭的时间比较短，是不是进食的速度一般来说都会比较快？ 对，可能有的同事因为要赶时间嘛，其实像比如像今天我包括昨天啊，中午两个会，上午一个会，下午一个会，然后中间间隔时间比较短，可能就在路边上随便买一点快餐啊或者什么就吃，会解决 三口两口赶快解决完了，别耽误后面的工作。 对， 嗯，还有特点就是我们说的早餐可能很多朋友照顾的不是特别周全，那这些饮食特点会不会给这些在职场拼命的这些人们造成一些比如说疾病或者说健康的隐患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如果长期你有这个不好的这个饮食行为习惯的话，一定会给健康造成一定的隐患。 嗯，比如说什么样的这种疾病会和我们这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呢？ 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哈，不吃早餐，那要不吃早餐的话，你很可能早上有可能会有这种低血糖的一些反应。 嗯。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不吃早餐的话，很可能会导致说你到中午该吃饭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饿，那你中午可能就会吃得多。 嗯。 然后就会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导致肥胖或者超重。 哦，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在享受这五一小长假带来的难得的悠闲哈，尤其是职场上班的这些拼命三郎们，很多人都会趁着假期，比如说邀上亲朋好友，这个时候聚会，然后呢我们聚餐，然后一下子在这种节假日，是不是也有很多上班一族会出现比如说吃的过多过饱，甚至还有这种大鱼大肉大烟大酒的情况？ 对，应该会有一些这种情况，因为大家在聚会的时候会比较高兴嘛。 嗯、 如果现在大家一般要在聚会的话都是在外面吃饭的、 嗯、 很少会说在家里吃饭。 对，第一是地方可能没那么大， 对， 第二个比较麻烦。 对、 嗯、 所以你在外面就餐的时候你肯定会有，是比如说一些大家肯定说就是一般家里做不了的，我们都会在外面点餐的时候可能会点、 嗯、 那么在点餐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照顾到，就是说动物性食品会比较多啊，或者说口味比较重啊、 嗯、 对吧，然后呢可能像新鲜的蔬菜啊这种的就不一定能兼顾。 嗯嗯，一般在外面都是点一些家里平时吃的比较少或者是做不了的这种菜，而这种菜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的横菜，大鱼大肉的比较多了。嗯，但其实在节假日在短期之内或者说和我们日常的饮食有一个很大的反差，这样的饮食习惯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也不是特别有利啊？ 实际上就像您说的哈，我觉得这个饮食行为它是一个习惯，就是说因为人体是有生物钟的、 嗯、 对吧，然后它会对你每天的这个行为会有一些反应，所以你要还是要长期坚持，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哈，这个一天三顿饭，那么你还是应该定时定量，比如说你早上几点钟吃，中午几点钟吃，晚上几点吃，那你要是说你到了这个时候的话，你把所有的时间的这个都打乱了、 嗯、 那肯定还是对身体会有一定的影响， 会有一定的影响哈。那我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和网络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现在这个点很多朋友正赶着去赴晚上的这个聚会的约，所以说我们在晚上进食的时候尤其是晚餐大鱼大肉我们尽量少吃一些。 对，肯定，因为晚上你要吃饭，一个是说哈别吃的时间太晚了、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晚上吃的话要跟睡眠之间要隔一段时间、 嗯、 我要是我自己哈也是跟大家建议，就是说你晚上吃东西的时候看看你早上和中午你吃了些什么、 嗯、 因为我们现在建议你一天的饮食里应该包括五大类的食物，比如说、 嗯、咱们来说说哪五大类， 比如说主食对吧、 嗯、 我们说三餐一定都要吃主食、 嗯、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好像是为了减肥，对，我不吃主食其实这样是不好的、 嗯、 然后呢但是主食里这块呢肯定应该有一些粗杂粮、 嗯、 啊，然后另外我们说要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 嗯、 啊，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动物性食品，比如说刚才说的哈鱼亲肉蛋奶这一类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豆类制品啊，这些呢都是我们一日三餐都应该照顾到的。 嗯， 另外还有一些菌藻类，比如说这个香菇啊、木耳啊这些的。 哦， 啊， 那这五类食物是我们每天当中应该给我们身体，如果要合理膳食的话，都应该摄取到。但是有没有一个比例？比如说像主食，大概占我们一天摄取所有食物的比重大概占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啊？这个您就说到点儿上了，这个可能要也跟那个听众朋友们大致介绍一下哈。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营养学会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就出了这个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嗯， 然后这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头呢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居民膳食宝塔，我们的宝塔在这个对不同种类的食物包括它的比例都是有一个推荐的，也有一个量的推荐、 哦、 啊。我们宝塔一共是有五层的， 嗯， 最底下一层呢是咱们的主食，就是谷薯类，那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的人就是这个宝塔，首先说啊，是适用于2岁以上的这个健康的这个 人群 ，对， 也就是大部分的正常人群，没有什么比如说慢性疾病， 对， 或者没有一些比如说健康隐患的朋友，这么吃是可以的。 对对对， 嗯，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主食你一天应该吃到总量的半斤到八两，就是说250克到400克左右， 嗯， 那其中应该有大概在150克，就是3两左右的这个粗杂粮，就包括我们的还有薯类。 嗯 啊，就是像比如说加点 红薯 对土豆，然后呢老玉米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燕麦啊，现在不是很多人还是 麦片， 对、 嗯、 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些的。然后呢最底层这个这是咱们的主食、 嗯、 再往一层上面一层就是咱们的蔬菜和水果。那蔬菜呢一天我们先建议说你至少要吃到1斤。 哦，一天要1斤就500克。 对，500克。那么还有水果呢，大概是应该在200克到350克之间。要记住， 几个字，就是一定要好色。 好色，那就是颜色越多越好，是这意思？ 对，颜色越多越好，颜色越深越好。 哦，颜色越深越好。 对，我们 这是为什么呢？ 对，因为我们会知道哈，这个蔬菜里头不同种类的颜色，它里头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植物化学物，我们叫做、这个植物化学物呢，它对我们身体，比如说像我提高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啊、抗氧化呀，还有说预防这个肿瘤啊，都会有一些好处。 哦， 所以我们现在建议大家呢，就是你每天的这个蔬菜，一斤的蔬菜里头至少有一半应该是深颜色的蔬菜。 嗯， 这个深颜色蔬菜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深红色的、深绿色的，像什么胡萝卜呀、 啊、西兰花啊， 对，西兰花啊，绿色的这个叶菜呀、啊、这些的、 好，那水果有没有比如说比较推荐的？像深色的水果，好像大家普遍就是葡萄是算深色的吗？ 葡萄、芒果、樱桃、草莓、这些的水果其实都是深颜色的水果。 好，这些我们多吃一些， 对， 是比较好的。 对，而且水果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吃应季的水果。 哦，应季的，别吃反季节的水果。 对，而且呢，水果建议大家就是整吃整粒的哈，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说把这个水果，对、打果汁，这个可能现在大家也是说，好比说不同种类的水果然后一起打果汁，可能大家觉得这也是 营养更均衡、更丰富。 对，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能尽量就是吃整粒的水果。就 这是为什么呢？打成汁之后，它的一些营养物质是会流失掉吗？ 对，它有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像里头一些不太容易，就是容易被氧化的物质，那你打成汁以后它肯定放置时间长了会被氧化。 哦，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建议就是尤其是小朋友，那他吃整粒的水果的话也是要增加他的咀嚼功能。 现在很多的上班一族，尤其是小白领们，特别喜欢在中午的时候，比如说喝一杯这种综合的果蔬汁，然后作为代餐。喝了果汁之后呢，可能就不再吃饭，第一是为了减肥，第二呢也有一些朋友是为了节省时间。这个可以边工作边喝，不耽误不影响。但是这样的饮食习惯到底行不行呢？能用它来代替我们的比如说一个正餐吗？ 这里头呀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哈，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要说一句话，就是每一种食物都有它不同的营养价值。然后呢，每一种食物它提供的营养价值不都能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吃水果没有问题，但是呢，蔬菜里的营养价值可能跟水果里的营养价值不一样。然后刚才我也说了哈，一天三餐我们都应该吃一些主食。然后另外还要搭配一些动物性食品啊，搭配一些豆类制品啊这些的。 所以说用这种果蔬汁来代替一个正餐是不可取的。 对，比如说你身体里会需要蛋白质，会需要脂肪，会需要碳水化合物，但是在水果里可能它水分一个含量比较高，另外是它的碳水化合物可能含量比较高，但是像一些脂肪，像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D、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一类的脂溶性维生素，那在水果里的供给量是非常低的。 哦，我们光通过水果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一些营养素的缺失。 对， 像刚才您说的什么维生素 E， 然后这些好像还有朋友专门通过一些保健品来给身体 补充。对， 我们还不如在饮食当中吃得更均衡、更健康一些来补充这个。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水果和蔬菜大概每天是500克左右，然后呢，水果要占到200到350克。 对， 那第三层呢？ 第三层上面就是我们的动物性食品，就是鱼、禽、蛋这一类食品。但是呢，这个我们是现在说的动物性食品啊，如果在咱们北京的居民里哈，摄入量还是基本上从总量来说还 是 比较合理的。对对对，然后呢，但是种类不太合理，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吃的畜肉比较多，所谓畜肉就是猪肉、牛肉、羊肉会比较偏多，但是我们的水产品啊，鱼虾类吃的还是偏少。 这个先说说总量吧，动物类的食物我们每天大概要摄取多少？ 一般在2-3两左右。 2-3两， 对， 这个虽然总量我们北京的居民朋友基本上是达标的，但是结构不是特别的合理。 对， 那是比较推荐大家多吃一些像这种鱼肉，然后白肉，甚至是鸡肉这样的食物吗？ 对，我们还是说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说你去，不管是你去超市啊买这些原材料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就是每一周呢，你尽量给自己安排1到2次的水产品啊。然后呢，平常的时候可以多选一些鸡肉啊这种白肉。 好，这是第三层了，第四层。 上面一层呢，就是我们的奶类， 还有大豆及其制品。我们奶类呢是每天要求就是喝到300毫升，居民很多都达不到这个量。 嗯 啊，然后另外呢，大豆及其制品呢是25克到35克。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它其实上我觉得喝奶肯定就是一个饮食习惯。其实就拿我个人来讲哈，我经常会早上说，我肯定滴漏一盒奶，就是说给我的孩子，然后我说你把这奶喝下去。 嗯， 但是经常会自己不会去喝奶。所以这肯定就是一个饮食习惯，大家就想着，就是说，要不你早上喝点奶，要不然你就那个晚上睡觉之前哈，或者晚餐之后。 嗯，那很多朋友可能在早餐的时候，经常比如说时间来不及，有一些朋友会在比如说地铁站口或者是上班的路上，我们买一个煎饼果子，甚至是鸡蛋灌饼的同时，一般好像搭配的豆浆或者是粥比较多，一般搭配奶的好像比较少。 对，比较少。 嗯，能用豆浆或者是粥来替代这个奶制品吗？ 其实豆浆也是有它不同的营养成分在里面，这样就是我们也是提倡大家要平常多吃一些大豆及其制品。 嗯， 其中也包括豆浆，包括豆腐脑这一类的食物。但是奶的营养价值跟其他的还不完全一样， 不一样。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互换替换，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我今天喝了豆浆，对吧，我不可能喝了一杯豆浆以后再去喝一杯奶，肯定早上也喝不了。那你可能想着晚上喝一杯奶，或者说我第二天的时候就是间隔着，我今天喝豆浆，明天喝奶，这样也可以。 哦，我们不用完全比如说每天这些东西我都要喝的。 哎，没错。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你要是看看你今天没吃到的，你不是明天或者后天你就把它吃到，或者你在一周之内你把你的食物调整的比较合理。 那最后一个就是最顶层的，基本上就是您说的菌类是吧。 菌类我们现在其实上是放在这个蔬菜和水果。 哦，放在蔬菜和水果里面的。那最后一层是什么？ 宝塔最顶层是我们的调味品，是油 调味品， 油盐。 哦，那这个是不是越少越好？嗯， 对，因为您看它是在宝塔最底层，它是个宝塔尖儿。 嗯， 它也有一个量，比如说这个盐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说每天摄入量不超过6克。 嗯 啊，油大概是在20到25克。 但基本上好像北方的朋友盐好像都超标。 对，咱们现在盐真的是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建议大家哈，日常做饭的时候油盐减半。 嗯， 就是还是让口味要淡一些。 尤其是上班一族，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把这个调味品控制很好的原因，就是大家叫外卖的人特别的多。 对， 上班一族工作又比较忙，回家累了一天，可能也没有心情，没有时间去做饭。这个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点外卖。 对， 但是长期的饮用外卖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看你点的外卖你会不会点。 嗯， 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是刚才我说了哈，我们每天都有几大类食物。 嗯， 然后你看看你不同的那个这个不同的一日三餐里怎么去合理搭配。那我是觉得哈，外卖肯定就是现在它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嗯， 对吧，比如说像就拿盖浇饭来说，可能下面的米饭量会比较大，上面的蔬菜会比较少，或者说你就点了一个上面可能主要是肉。 嗯， 那么可能蔬菜的品种少。 对， 那你要是其他的呢，就是你一定要想着就是说你这个不同的食物之间的一个比例。 嗯 啊，如果你点外卖，你要觉得说我这段时间说我这个吃的动物性食品比较多了，那你自己可能我觉得可以自己带一点能生吃的蔬菜，比如说什么这个 黄瓜、西红柿 啊，对，黄瓜、西红柿之类的啊，自己带杯酸奶，这个事儿都是可以解决的。 嗯，好，那也就是说外卖这样的食物它可能存在着一些弊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自身做起，比如说点盖浇饭的同时我们自己带一些可以及时的这种水果或者是蔬菜， 对， 补充我们需要的这些营养元素。现在很多白领一族在吃的问题上呢也有特别讲究的，比如说大家希望营养更合理，而且很多的这种女性白领朋友都有一个要求，吃东西我不能发胖。有这样的比如说搭配可以推荐给大伙儿吗？ 这个搭配就是我刚才给您说的这个膳食指南和这个宝塔，如果你照着这个宝塔去吃。 嗯， 那么你保证你每天的这个身体活动量啊，基本上就可以保证你的这个健康。因为我们也说了哈，一个是说首先你是正常的一个体重，然后呢你要每天，其实咱们一直在强调吃动平衡，对吧。 嗯， 我吃进去的一些东西那我肯定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消耗。 嗯， 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呢肯定就是说还是要看一下你的一般的基础的情况， 基础代谢。我们说 对对对对， 很多的这种女性朋友或者说白领朋友都觉得现在我们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肉类，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好的身材，而且大家总认为我们现在不吃肉类是一种 非常时髦的这种方式。那如果我们就是拒绝肉类的话，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一定会有影响，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哈，我们这个动物性食品，这肉类主要会提供咱们大家这个身体所需的蛋白质，而且它是提供的是优质蛋白质，因为提供优质蛋白质一般都是我们的动物性食品，然后蛋类啊，还有我们的牛奶，然后大豆里头会有一部分优质蛋白质，但是你要长期就是，尤其像素食者啊。素食者基本上有这个肉类素食就有全素的，那么还有就是说只吃鸡蛋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那有可能就是动物性食品里含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啊，或者刚才我说的一些像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啊，都有可能会缺乏，所以这个它也在膳食过程中它一定是要注意的，要进行一些合理的搭配。 哦，可能这个时候就得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保健品进行补充了，是不是？ 对，我们其实上一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你如果能通过咱们普通的膳食来进行这个你满足需要的话，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不是说在特殊的情况下如果你不够，那你会补充一些营养素补充剂啊。 好，但是我们能通过食物摄取还是尽量通过食物来， 对，食物肯定是第一要素。 很多的体力劳动者会觉得每天自己消耗的能量更多，那是不是得多吃一些营养才跟得上？而且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这句话，要干体力活了，今天得吃咸点，这样才有劲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对，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你干体力活的人他平常他消耗大，那他肯定就是摄取的就应该相对会多一些，但是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比例上不能有太多的变化。就是刚才其实上还是那个漏了一个哈，就是我们这个除了我们的宝塔，那么新版的膳食指南里还给了一个中国居民膳食的餐盘，那么餐盘就是一个圆的，就是咱们就是圆的那个餐盘，然后中间把它就是用八卦的图形分了几份啊，然后呢里头呢就是有一部分，比如说在这个大概是三分之一强左右是咱们的谷薯类，然后呢在三分之一左右是咱们的蔬菜，然后呢大概是在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是水果的量，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动物性食品的量，就是你可以大家也可以这个啊，餐盘大家可以在网上也可以去搜得到。 这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在明天节目的推送内容当中，我会把这个图给大家找出来，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的看着这个图。你也现在不用抓紧时间记了啊，我们会把这个图片推送给大伙儿，大伙儿可以在明天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那好了，上半段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所长。主任医师赵耀赵主任跟大伙儿继续来说，职场的拼命三郎们，你们究竟怎么吃才能够健康饮食呢？我们稍后回来。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

对，刚才咱们说了哈，其实早餐还是一定要吃的。 嗯 啊，当然了，早餐肯定还是要注重早餐的质量。 嗯， 但是如果就是说你要是不能兼顾这么多这个种类的早餐呢，因为我们现在说早餐一般要含有四大类的食物。 嗯， 其实就刚才说的哈，这个主食，然后呢这个蔬菜水果，然后动物性食品，然后还有奶，然后这个大豆类的制品哈。如果你要是不能兼顾，但是你吃一点总比不吃，一点不吃那肯定要好一些。 嗯，聊胜于无。 对对对。 嗯，那不吃早餐长期的真的会让我们得胆结石吗？ 是这样，是有些文献会就是有这种说法，这种报道，但是呢，就是你说真正的之间的因果关系，现在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因果关系，因为得胆结石的话，不仅可能会跟不吃早餐会相关，它可能还会跟其他的因素也会相关。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胆结石和不吃早餐，他们两个是不能够划等号的。 对， 有可能它是一个危险因素，但不是说你只要不吃早餐就一定会得胆结石。 对，应该是这样。 嗯，但是不吃早餐是不是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刚才我记得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很多人不吃早餐会有低血糖的表现。 对，如果有些人就是血糖调控的不是特别理想的话，那你说要是不吃早餐的话，那有可能会有这低血糖的反应。 嗯，低血糖的反应是头晕吗？还有什么别的反应是提醒大家吗？ 乏力、出虚汗。 哦， 你就 这些都是低血糖的表现。 对对对。 哦，如果我们的上班一族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到可能十点多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有这种特别的乏力，甚至有出虚汗， 对， 而且会有这种心慌的这种感觉，这可能都是提醒大家早餐吃的不够， 不够， 甚至是没吃早餐有低血糖的症状。那这样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应急的应对方法呢？ 应急的话，如果真是出现低血糖的这种症状的时候，那肯定就马上吃一块糖。 哦，吃一块， 喝点糖水。 高糖的食物， 对， 含糖含量比较多，或者吃块巧克力什么的。 对， 啊， 对， 这样的话能够帮助大家缓解一下。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早餐一定得吃。如果时间真的来不及的话，咱们煎饼果子或者是鸡蛋灌饼，这样随便垫吧垫吧也得吃，总比不吃要强。 但是一定是跟大家还是想强调说，最好早上能早起5到10分钟， 嗯， 然后你尽量在家把这早餐吃完。 嗯，好，那我们就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像有没有比较节约时间又比较营养丰富搭配合理的早餐推荐给大伙儿？您给大伙儿推荐个一两种，这样的话大家以后在这个早上起来有限的时间之内，上班一族可以合理的搭配一下。 其实很容易啊，就是像我自己早上哈， 嗯， 就是说八宝粥，对吧？然后 这个可以头一天晚上熬好。 对，头一天，因为现在那个你都可以设置时间， 嗯，电饭锅里面。 对对，然后你设一时间，它自己就把它煮好了，你早上起来就可以吃了，对吧？ 嗯， 然后呢，这个三明治， 嗯 啊，但是想一定想的啊，有这个外加一杯奶，然后呢，可以三明治里如果你加的鸡蛋的话，就可以有鸡蛋，然后如果你没加的话，可以有个煮鸡蛋之类的， 嗯， 啊。然后其实上我还比较喜欢的就是热汤面。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嗯， 你弄一碗热汤面，里头呢有主食了，对吧？有面，然后呢你可以加点这个动物性食品，加点肉啊，然后呢加点其他的菜呀，啊，主要其实我特别喜欢就在热汤面里加一些蔬菜，绿叶的蔬菜，菠菜啊，对，小白菜啊，小油菜啊这些的。 嗯嗯，好，那这样的一份早餐，有中式的，有西式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但是这两个都是非常快手的搭配比较合理的早餐，可以供您来选择。很多的这种脑力工作者都听说过，说多吃一些富含 DHA 深海鱼油的东西，对于大脑是有保健功效的。也想问问，像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哪些食物当中含有的这种 DHA 甚至是深海鱼油会比较多？ 啊，这个肯定是就是 DHA。这个属于咱们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 嗯， 那它本身就尤其是像我们现在说啊，对于孩子的这个大脑神经发育，包括视力的发育都是有好处的。我们现在其实尤其是在推荐，就在孕妇里面，我们一定要去多补充含 DHA 丰富的一些食品， 嗯， 然后呢，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服用一些就是含 DHA 的这个营养素补充剂。 哦，有专门的补充这个 DHA 的营养素补充剂，比如说是深海鱼油吗？ 应该是有深海鱼油，也有其他的，因为这个肯定是大家再去如果购买食品的时候，你去可以去看它相应 的 标签。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食品 包装上 对 标含着 DHA， 但其实它的这个医学名称叫 多不饱和脂肪酸。 多不饱和脂肪酸， 对对、嗯， 这个对我们的大脑是有好处的，尤其是怀孕的这些女性朋友可以多补充一些，对自己有好处，对宝宝也有好处。 对对，没错、嗯。 我就经常的是在这个婴儿配方奶粉当中听广告，经常提到这个词。 没错，对， 嗯，它的确对我们的脑部是有好处的。那很多的脑力工作者用专门或者说特别补充这样的 DHA 吗？ 是这样，如果要是我是觉得哈，就刚像刚才说的，如果你平常的膳食搭配是比较合理的， 嗯， 那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多吃一些水产品， 嗯 啊，鱼虾贝类，包括深海的这个鱼，那么里头都会含有一些 DHA， 啊、 哦，那一般的情况下，在成人里，它膳食是能够保证我们的需求的。 哦，如果没有什么，比如说特别偏食挑食，我们完全素食的朋友，其实不需要通过这种营养的补充剂，我们日常的饮食多注意吃一些像这种海产品就可以了。 对， 我们跟大伙儿来说哟。关于午饭的话题吧，很多的上班一族对于午饭来说呢都是将就一下，甚至有一些朋友说买一个面包甚至是三明治就把午餐打发了，留的肚子晚上下班之后好好吃一顿。那这样的饮食结构是不是会对我们的健康埋下一些隐患，甚至有一些疾病会跟这样的饮食结构有关啊？ 如果时间长了可能会对身体会造成一些危害，就是像刚才咱们说，就是其实上咱们老百姓会经常会说哈，我说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 嗯， 这句话其实在一定的这个范围之内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像刚才您说了哈，我们那个中午凑合然后晚上回家那个大吃大喝， 好好吃， 其实上这不是特别合理、 嗯、 因为说实话你晚上的话相对来说饮食应该要清淡一点， 嗯， 因为 而且是不是到了晚上我们的整个人体的代谢由于自然规律也会相应的变慢一些， 主要其实上我是觉得你晚饭以后没有过多的这个身体活动 啊、哦，运动少了、 嗯、 一般最多大家窝在沙发上看看电视啥的， 对对，尤其还有职场人，就是可能晚餐的时间会比较晚， 嗯， 然后他跟这个睡觉的时间间隔会比较短， 哦，容易造成这种脂肪的堆积，在一个活动量少，我们消耗少， 对， 就容易让我们变胖， 对， 我们知道肥胖跟很多的慢性疾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都是有很密切关系的。 对，我们现在其实上一般就如果你把一天的能量算100%供给的话，那中饭的时候应该是占到40%左右。 哦。好，那晚餐呢占比， 晚餐一般是在30%-35%， 嗯，要比午餐 要稍微少 一 点，对， 那早餐看起来占比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对，早餐一般在25%-30%吧， 嗯，好，继续来回答一下之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有网友说自己经常吃外卖或者是方便食品，听说这样的话体内会有很多的废物，他呢说能不能够找周末一天来清清肠，只喝清水帮助排毒，这个好像现在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说法叫辟谷，就是专门找一段时间、 嗯、不吃不喝 水，然后甚至是连喝都不喝就是这段时间说让自己清一清肠胃，这样的说法可信吗？ 我是觉得哈，咱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周末找一天然后只喝水然后呢清肠，咱先不说这个水能不能清肠这事儿啊，咱先说说你这个是不是生活是不是规律， 嗯， 你这你说好比说你平常周一到周六你都是大吃大喝暴饮暴食，然后你说我就想着利用这一天来清理我身体里的废物，我觉得这是对你自己身体不负责任的一种极其就是 不正确的表现， 对，没错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你就现在在经常会说啊，你自己的健康你自己做主， 嗯， 就是你不能这么祸害你的身体。有可能说实话啊，咱要说我这一天什么都不吃，我多喝点水，然后是有可能，因为你喝水喝多了，它会促进肠，对，会促进肠蠕动，它可能会带出一些废物来。 嗯、 但是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现在也是要求你每天都要喝一定量的水。 嗯， 一般的情况，新版的膳食指南呢提的是每天要喝1500毫升到1700毫升的水。 啊、那基本上比我们的这8杯水还要多一点。 对，原来说的是1200。 啊， 所以每天喝6到8杯、 啊， 现在可能比以前还更多一些。 嗯嗯，好，那喝水排毒是有一定的这种科学道理和根据的，但是不能够，也不建议大伙专门找一天只喝水不吃别的这样的排毒。首先，它的排毒效果我们得打一个问号。再一个，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整个肠道的刺激是不是也比较大呀？ 对，其实上我是觉得就是大家还是一定要饮食要规律。 啊，就是说因为是刚才说的，其实身体是一个比较严密的这么一个系统，它是有生物钟的，你不能老是说让它颠三倒四的，然后它就你想要是整天它就属于比较混乱的一种运行方式的话，其实长期以来肯定会对身体不是特别好。 嗯，很多的上班一族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个这个传闻哈，就是说如果不吃东西的话，胃酸会逐渐的让我们的这个胃变得不好，甚至是侵蚀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到底会不会这样啊？ 那如果你要是就是因为胃酸它肯定到就是它会有一个适应嘛，它肯定会分泌一些，你到该吃饭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是一定是要定时定量的吃东西啊，你到该吃饭的时候胃酸分泌出来了，然后这时候你不去吃东西，那它肯定会对你的胃对你的胃肠道会有一些损害。 哦，因为这个时候它浓度就高了，本来应该去消化别的食物，现在不消化了。 对， 嗯，好，很多的朋友想问问说轻度脂肪肝到底有什么不能吃？因为之前我们做这个关于肝病节目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喝酒是没法避免的，尤其是很多职场的人士，单位的应酬没办法，不得不喝，然后呢又同时有脂肪肝，现在他有什么是不能吃的？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健康的饮食方法能够帮助他们调理这样的脂肪肝情况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一旦已经出现了这个脂肪肝的话，就相当于说你进入一个就是病态的一个状况， 嗯， 对吧？因为你脂肪这个，你肝脏是一个就是身体里最大的一个解毒的器官， 嗯， 那你出现了脂肪肝，就说明你这肝脏里的脂肪的堆积已经超过一定的限量。然后你才能检查出来你这个有轻度脂肪肝。 嗯， 那相对来说，你轻度脂肪肝可能还会有其他身体一些代谢指标上的不正常。那这块儿呢，首先哈，像您刚才说的，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我们是应该是杜绝的。 嗯， 比如说你不能说我以职场一定要喝酒这个为借口，这个是看你怎么去权衡，你是身体重要，你还是说去应酬重要？ 嗯， 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你出来脂肪肝，这个我们就是戒酒，其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那像一些高脂的食物、高热量的食物，我们还是说尽量要这个摄入量要减少，你要控制你的总能量，要保证你的体重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刚才像说的，如果有轻度脂肪肝啊，就首先就是说你要禁酒，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增加锻炼这块儿。嗯，还有就是可能我们就是一些药食同源的食物， 嗯，有一些能够起到这种保护作用。 对，可能就是从中医的理解上角度去讲哈，它像这个像山楂类的。然后像一些泽泻，还有一些药食同源的，应该会就是对肝脏会有一些保护性的作用。 但是这些不能够完全替代，比如说我说我喝酒之前我多吃两个山楂，这酒就可以放心喝了，也不是这样的。 对，所以就这个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提条件下还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饮食，你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行为。 嗯，尤其是有脂肪肝的朋友，不管您是轻度还是中度，酒咱该戒就得戒掉了。 对，或者说你还是一定要控制饮酒，因为在我们这个新版的膳食指南里也明确说了，我们这个酒是要限量饮用。 嗯，限量。之前我记得做节目的时候跟大伙儿说，如果是男性的话，每天酒精的摄取量最好不要超过一瓶啤酒，说女性不要超过半瓶啤酒，好像是这个量吧？ 对，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差不多。 嗯 嗯， 所以说如果这个职场上有应酬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控制饮酒的这个量。如果已经出现了轻度脂肪肝，咱能不喝就别喝了。 对， 嗯，那不得不喝的情况之下，很多朋友比如说像喝点酸奶喝点粥，在喝酒之前说对我们的胃有保护作用，对我们的肝脏这种排毒有保护作用。 他之前你肯定说喝一点这种酸奶啊，喝一点粥，他肯定会对这个胃黏膜它有一层就是覆盖的那么一个作用。 嗯， 嗯，会起到一定的就是，但是不会很强，会就只是一定的保护性。 嗯，而且这个是不是更多的是对比如说我们的胃黏膜有一定保护作用，对于肝脏什么排毒啊应该是没什么效果吧。 它只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对你酒精的吸收的速率会稍微的减慢一点。 就比空腹来说的话可能稍微好一些。 对， 嗯，好， 还有很多的职场人士，尤其是到了夏天，碳酸饮料基本上是不离手的。多喝碳酸饮料容易得骨质疏松，像碳酸饮料到底会对我们的骨骼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有骨质疏松的情况出现吗？ 是这样的哈，碳酸饮料现在就是包括天气马上就会热起来了，然后大家肯定还是觉得碳酸饮料比较解渴，是因为里头还是注入了一些二氧化碳，它口感会比较好。那么这个说这个经常会有人，大家也会说了哈，这碳酸饮料可能跟骨质疏松会有一些关系。实际上呢，这里指的主要是可乐型的碳酸饮料。那可乐型碳酸饮料里头呢，可能还有一些磷酸。那这个食用过量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影响钙的吸收，那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骨质疏松，甚至说骨折。那也有就是美国，因为他美国人就是喝这个可乐型的，对碳酸饮料会比较多。他们当时做的调查是在青少年里做了一项调查，就是说他每天就喝这个碳酸饮料，可乐型碳酸饮料超过五瓶的这青少年，他可能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的危险性，是普通的不喝的孩子的三倍左右。所以他是有这方面的报道。 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瓶大概也就是两百多毫升， 现在大概一瓶，对，两百多毫升，三百多毫升的好像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这个量了。所以说大家还是得控制我们碳酸饮料的摄取量，尤其是可乐型碳酸饮料的摄取量，因为它会影响我们钙质的这个吸收的。 对，这里其实上要强调的哈，我们现在为什么强调大家不喝，就是尽量少喝或者不喝碳酸饮料，我们一个是说可能会跟这个骨质疏松有些关系，但是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碳酸饮料里含糖， 甜， 就是这个，因为不光是碳酸饮料啊，我们其他的什么茶饮料啊，像其他还有一些 什么的， 对，还有这个像乳饮料啊，这些里头都会含有，就或多或少的会含有一些糖分。然后大家其实现在就是这里也要跟大家提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预包装食品上都有营养标签。营养标签里呢，这里会标上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那么大家去买这个碳酸饮料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看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也就是它的添加糖的含量。因为我们前面我说了哈，我们的添加糖现在是就是最好是控制在每天不超过25克。所以呢，因为糖摄入过多的话，大家就肯定可以想象哈，它是跟我们的肥胖是密切相关的。那现在很多人肥胖，这里还提的啊，很多人减肥说的我不吃主食，但是我要去喝什么什么某某品牌的所谓的饮料，说我这减肥，你看吧，那里头是不含有脂肪，但是那里含有很多的碳水化合物 啊。所以说碳水化合物并不是单纯的比如说指米啊面啊，是这些东西是碳水化合物。很多的饮料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也不低， 对，因为它加了很多的糖在里面。 其实除了碳酸饮料之外，咖啡也是现在很多职场人士离不开的东西了。很多朋友说提神，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咖啡每天也得定量，如果咖啡喝了过量的话，有一些朋友会有心悸的表现，甚至有一些朋友牙齿什么的到最后都会受到影响，特别的黑。这个咖啡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影响？有好的，肯定也有坏的，咱们来说一说吧。 对，因为咖啡这个东西还是其实上应该算是一种比较好的饮料啊。这个是强调的是黑咖啡，就是说你不要 加 太多的糖，对，或者是其他的速溶咖啡什么之类的。那么其实因为咖啡里头含有咖啡因嘛，它这个咖啡因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柔和的神经的兴奋剂，然后这个对于普通的人来说我们说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对于老年人、对于儿童、对于孕妇，我们是就是不赞成喝过多的咖啡。然后呢，就是这块呢，其实它也有一些研究，就是说大概职场的人嘛，一天如果你喝咖啡不超过3杯，基本上是不会对健康有什么损害。甚至有些研究是，他是认为就是喝一定量的黑咖啡，那对健康是有一定好处的。 但是别过量，三杯就是每天基本上极限了。 对，别喝太多吧，三杯以内。或者是不超过5杯吧。 节目时间有限，最后呢，您对于这些在职场打拼的人们，健康饮食还有什么样的提醒？您跟大伙儿来说说。 反正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其实这个健康饮食，包括我们说的说这个营养合理搭配营养，实际上是一种习惯，是一种行为。